都是安花叶。看起来乌云盈天，乌云翻，金丝鸟语在平线。最后一面你都不能够与我来相见，月香安放，除非梦中红包盼来边，哎呀要保重啊。四九，你去看看什么事啊？哦，相公，隔壁邻居出家，再过两天应天要出家了。孩儿啊，儿啊，你要保重。弟弟母亲，不孝儿又要言背叛啊。